是谁还在继续还靠近我，空气湿了，美丽的梦 早上5:20，被急促的手机铃声吵醒，带着惊醒后的不舒服，并没有第一时间拿手机。窗外的世界还是乌黑一片，四周的安静让铃声格外刺耳。缓过了几秒，手机铃声并没有断，我才意识到也许真的有什么急事儿。翻身起来，来到书桌前，看到是 Z 的电话，毫无预兆。我愣了几秒，这是我们分开以后第一次他以电话的形式找我，还在那么匪夷所思的时间里。正犹豫着接与不接之间，铃声终止了，突然世界又陷入了沉静中，静得我听得到自己的呼吸声。下意识的有些着急，急忙做出反应回拨，他很快就接起来了，两个人却都没有说话。我没有想好我要怎么开始，太久没有交谈过，我竟然有些不知所措。他却先开了口，隔着电话非常低压的声音叫我的名字，这一声久违的声音却足够让我泛起内心深处的记忆。隔着电话我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难过，还没有想好要怎么回答，却突然听见电话里面传来了车辆开过的声音，急促的刹车声和楼下传来的声音一致。我突然意识到什么，我问他，你在哪儿？我跑到窗外，停在路边的车辆很多，昏暗的街道上什么也看不清。就在这时，黑暗中一处有淡淡的光亮一闪一闪， Z 问我，你看见了吗？这个时间这样疲惫不堪的声音，我想他一定是遇到了非常大的问题，不然不会如此突兀地找我。而在这样的时间找我，他也一定下了非常大的决心。我想着心里一紧，便问他，你怎么了？他停顿了好久，电话里才重新传来他的声音，我知道我肯定是打扰你了，可以陪我一会儿吗？我才从老家回来，他去世了。你等我，我快速地拿了外套冲下了楼。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 黄昏街头，我常看到他，一个苍老的人，他走走停停，又自言自语，失落的人。有人说他在 我知道爷爷对 Z 来说有多重要，毫不夸张的来讲，是 Z 从小到大的精神支柱。我曾经跟着他回家探望过一次，爷爷是一位非常和蔼的老人。那天傍晚，我们三个人坐在客厅陪他聊天，只是那个时候爷爷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需要随时带着氧气机，说几句就要停下来大口的呼吸。但即使是这样，他也一字一句地关心着我和 Z 的工作生活。我对爷爷的记忆除了那次见面之外，就是来自于 Z 的讲述。他说爷爷是个爱读书的人，每次看完书一定会第一时间与 Z 分享，爱在饭后去河边散步，会定期打电话给 Z 关心生活，是一个很温暖的老人。我陪坐在副驾驶位置上， Z 看上去憔悴不少，满眼疲惫，看着这个离开一整年未见的人，再见突然间变成了一个脆弱的需要人陪伴的孩子，我有些心疼。而这种时刻，我知道言语起不了任何作用。我们沉默了很久，直到天渐渐泛白，他才对我说谢谢。他说他权衡了很久，怕打扰我，也害怕被拒绝，但是还是抵不住在最难过的时候想要我能陪在身边，哪怕只有一会儿。也许快乐的时刻可以和很多人分享，而心底最柔软角落的门，一旦向一个人打开，便很难再关上。他很难低头，哪怕我们在争吵最激烈的时候，他也只是说你想清楚了吗？而此刻他却对我说了很多心里话。这一年里，我想我们都错过太多彼此的成长。他说爷爷的离开，他才发现留了太多遗憾，他才真正明白到了失去的害怕和痛苦。再见对于他来说变得很珍惜。我们就这样再见，而这个世界有无数种宗教教导我们怎么去认识死亡，可是没有一种能给我们承诺我们还有机会与我们的亲友劫后重逢。那他即使是我一切功名利禄，与我又有何用？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 歌里的故事 诗

way to the movies and you're mortified your mom's dropping you off. At 14, there's just so much you can't do and you can't wait to move out someday and call your own shots. But don't make her drop you off around the block. Remember that she's getting older too. And don't lose the way that you dance around in your PJs getting ready for school. Oh, darling, don't you ever grow up. Don't you ever grow up. Just stay this little. Oh, darling, don't you ever grow up.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在离开这里之前，我画了一幅画，画中的我们像一对恋人漂浮在油画卷中，周围是清澈的天和蓝色的小镇，我手里紧握着映衬着结婚礼服的花束，站在洒满阳光的道路上。画好之后，我发现这个色彩用得像夏加尔，视觉充满了梦幻感，让人能产生无穷的遐想。这种风格不像我，但是我知道画面既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心，而在我的内心，它就是一个梦。我包装好，费力地把画扛到他的书店，我站在门口，从落地窗望进去，他还是老样子，明明在人群里，却躲在他的小桌子后静静地看书。有人上来买书或者询问，他才会抬起头，礼貌性地回答两句。看着看着便有点发愣，好像随着记忆飘得很远很远以前，比如说初次相遇。我赶紧让自己回到当下，抱着画走进去，我努力微笑来到他专属小桌子前。嘿，我腾出一只手敲着桌面和他打招呼。他抬起头看着我，笑着说：你来啦，十三。我拍拍手里的画，给你看，你可是第一个欣赏的人。他起身走出小桌子后面，我双手半举着画框，他拉开画布，定定地看了一会儿。我看着他游离的眼神，等待让人有点着急，便急切地问他，怎么样，不好？他这才回过神儿，看着我微笑着说，这幅画的感觉很不像你啊，颜色绚丽，内容梦幻。他又看了看说，嗯，我觉得像在看夏加尔的油画。我试探性地问他，所以呢，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样？他手托着下巴，故作沉思状想了一会儿说，嗯，你应该是属于个性化的抽象派，有更难以琢磨的内心。难以琢磨吗？可是你看，你明明已经很了解我了，至少了解我的笔触。我看着他真诚的眼神，默默地想，然后尴尬地笑了笑。

正在读加缪的《局外人》。书里写道，他说他一直在研究我的灵魂，结果发现其中空虚无物。他说我实际上没有灵魂，没有丝毫人性，没有任何一条在人类灵魂中占神圣地位的道德原则，所有这些都与我格格不入。我偷偷地看着他书上的这段文字，晴冬并没暖意，阳光正好打在他的脸上，他柔软的面部线条，淡淡的嗓音。后来多几次之后，一来二往才知道他在中文系，再后来熟络以后，我还会打趣他高冷的不像话，爱装酷。有一次读书会，我坐在他旁边，我趴在桌上画实时速写，被他冷不丁的看到了，他便拿过我的素描本翻看，时不时的评论几句。我们讨论了一番各自喜欢的颜色流派，他走前对我说，希望我以后画好的画都可以给他看看。慢慢的，我每次画完画都会第一时间拿给他看，他呢总会评论一番，但却是从文学的角度。我们会争论，我会觉得不够客观，他却说换个思路理解是可以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灵感的。想着想着，我开始走神儿，直到他拍了拍我的手臂，我才回过神来。他问我，你在想什么呢？那么专注。我笑着说，想起以前读书时候的我们，那个时候从来都没有想过未来有一天我会坐在你的书店里画我自己的画。我们四周望望，窗边有一幅，书店中央火炉上挂了一幅，书架左边立了一幅，他书桌上还放着一幅相框大的蜡笔画。他说，哎呀，时间过得真快，你再多画几幅，我可以在书店帮你办个小型画展了。听到这儿，我开始失落，我轻轻地说，好啊，那在我离开之前吧。他突然停止了脸上的笑容，我们就这样望着。我一直觉得我们这样不温不火的互相陪伴而又互不打扰的相处模式，需要一个突破口来打破现状，而像现在这样的带有伤感停顿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也是我不想要的。今天依旧是一个晴冬，并无暖意，可是我明明指的是爱情啊。 绕着山路走得累了，去留片刻要如何取舍， 哦。